你攒多了，你来一趟就全退完了就完了呗，是不是？你看给他想这个事， 他也省事儿，你也省事儿了。 对，就天天拿着功夫往我这跑，有的不是近道，怎么办呢？那你留不住啊，那下那钱他烂，他臭，你查都没法查。我说你把两个鸡爪子绞下来，我要看着俩鸡爪子，就证明你死个鸡，我就给你退个鸡赎钱。 这是个方法啊。 结果他们就能钻我空子了，他们没感恩，哎呀，没说您的仁至义尽呢、哎呀，那真的就差把心拔出来，来帮咱们了。他没这么个想法，他说我去绞别人家那死鸡崽子那爪子，他上哪知道去？结果他们都干这个事儿， 不道德哈、啊。 凡是买我鸡出的那小鸡儿哈、那我管，因为别人家不管呢，那还有20多家呢，鸡崽子死了，往大街上一扔，他们天天早上拿剪子就满大街，绞那死鸡爪子。 就别人家的， 叫别人家的， 然后 我再来退钱。这咱哪知道这事儿啊？就是咱不知道这事儿。这人呐、不是100%的人都这么干，有良心好的，因为良心好就生气呀、怕咱们这么亏那么亏，是吧？把心就真的都扒出来了，完了你们还绞人鸡爪子去骗你，去坏良心。有人就偷偷就告诉我们了，就告诉我们这个销售部经理， 就打抱不平了。 打抱不平了，他说你们呐，别干这傻事儿了。他说现在人商品社会无道德，为了钱啥事都能干出来。他说你们好心，他没有好意。他说可再别给他们退了。完了这个经理就知道了，就回来找我。哎呀，他说大哥，咱傻透了，咱都从今天开始一个都不给他们退了。我说不对，我说咱们说话要算数，咱不能因为吃亏了说话就不算数了。我说那咱们就不对了。我说咱们真的是凭良心啊，为了他们好，怕他们亏着。我说他呢能坏良心，能缓过来骗咱们，那不是恩将仇报吗？我说他都能做到这一点，我说我认。我说那才多少钱呢？人要不怕坏良心，那就完了。你挣多少钱都没用。不有一句话吗？要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人不找天找，你都不怕坏良心，我还差那点小钱儿。我说给他退，咱怎么说的就怎么承诺。哎，那经理死活都不干，他就死活不干。我说你要是不干，明天你就别来上班了。我说我再找个经理，我说你就别来了。我说就是因为他这点小钱，咱能怎么的？他不还是他吗？咱们不还是咱们吗？我说我就不信能把我赔黄了。我说我就坚持退了，你要不干你就别来了。你说咱能不用人？这种忠心耿耿的人， 就是 是不是？咱不可能， 他也是非常气愤、 气的没招啊， 就是 就这么硬着头皮呀、就给人退呀、 一般人谁也接受不了这个事， 一般人接受不了。就是人要能知道自己吃亏，完了还坚持吃，这个更难。 就是对，明知是亏， 对这个更难 吃。 明知亏还吃，这个是最难的。我说这一点我做到了。 这个就是很多人所说的傻了哈， 这傻透了。我那经理就说我傻透了，他说大哥你可傻透了。他说人家是钻咱空子了，骗咱钱了。我说我认，他都不怕坏良心，我哪能坏了我自己的名声呢？我要不退了，我就坏了我自己的名声，说话不算数，你说是不是？我就没有信誉了。那为了我的信誉，我宁可吃亏了。我说给他退，就这么一直退了一年。到后来呀、把他们感动了，把老百姓感动了， 就良心坏的人也感动了， 都感动了。良心发现，他们说咱不是人呐，说你别知道咱们叫别人家鸡爪，人家从来都不吱声， 自责了开始。 对，人家从来都没说啊，咱们怎么地，一句话都不说，哪见着鸡爪就给咱付钱，你说咱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吗？他说咱还干呢，咱真不是人呐，就都不叫了。但是还有人叫。那叫钱呐，那脚两个爪子，那就退好几块钱呐。有人这个财迷心窍，见利忘义，依然坚持脚。这回村子里人就不干了，村子里的人开骂呀。农村最怕的就是让人家说这家人品不好， 家风不正啊。 家风不正，人品不好。凡是人品不好的，家里有大事小情，什么红白喜事，全村一个去的都没有。就这样人家在村里头待不了，就没人搭他，你就得搬出去。谁都怕村里头人说不好，最怕的是这个。 后来就这么的，他都害怕了，就谁都不缴了， 激起民愤， 激起民愤了。那么这件事呢，就说我是无怨无悔。后来呢，在我们老家那一带，要提起我啊，我敢说，就是不佩服我的人少，不竖大拇指的少，就这一件事儿，家喻户晓， 非常感动人， 谁都知道， 也非常教育人。 有人就说，我老李别要不发财，谁都别想发财，就好多人就说出这个话。那么我在那当地，我做什么，就是我只要吱一声， 大家都用， 都愿意帮，都愿意帮。我说的这些事儿啊，我是想启发大家，让大家吧做事儿有一个原则，有一个理论的指导， 有个方向， 有一个方法，有一个信心。我是想让大家通过我讲明白一个道理， 改变自己的心态， 改变自己的命运， 向上， 改变人生， 对， 改变命运，大家都好我才好，光我一个人好大家都不好，我好也不好， 这是现身说法啊。 对，实际呢我是这么个想法，这个真的感觉就是帮了别人呢、自己非常快乐，看着咱吃了那么多亏无怨无悔，那种价值感、成就感，那种快乐，那种幸福，人人都说你好，你说你幸福， 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啊。 你有个金山也不一定有人说你好，顶多说你钱多，是不是？我就觉得人活了吧，只有这样，那叫不白活一回。什么叫不白活？不是有钱就不白活一回，不是当官就不白活一回。 所以有句话叫人过留名嘛，烟过留声啊。 这个我在小的时候哈、我就是我妈呀，老给我讲什么邱少云呐、黄继光啊，讲那些革命烈士哈、后来我上学了，我老愿意看那些革命烈士的书。哎呀，那个时候啊，那共产党让你那么崇敬，就简直让你五体投地，就觉得共产党太伟大了。一个共产党，一个解放军。哎呀，那解放军呢、我当时小下就俩愿望。一个愿望长大了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还有一个愿望呢，就是参军当兵。我说我一辈子要能实现这俩愿望，我没白活。为啥要加入共产党呢？为啥要参军呢？因为共产党能为别人、为老百姓做好事儿，让大家尊敬，让大家敬仰，这人就没白活，是吧？解放军呢，能保卫国家，能消灭敌人，这都是非常光荣的事儿。那时候就下决心立志，一定在有生之年，一定实现这两个愿望。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一直到改革开放啊，取消成分论，就没有阶级成分了。然后呢，这个我又走出农村，我又是第一个成为万元户，我成为呢农民致富带头人。就是那个时候我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最早的目标我说我成为万元户是为自己，成为十万元户呢是为了全家。但是我觉得全村人帮我，我这十万元还是不够，还是我们一家人过好日子的。我怎么能够让全村的人都能过好日子，能借上我点光，我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还得奋斗哈。 我的目标是百万富翁。我想成为百万富翁。但那个时候呢，我不相信中国人会有百万富翁，我只听说外国人有百万富翁。因为在那小钱吧，梦想就是一辈子有1000元就没白活。哪敢想说100万呢？我认为只有国家才会有能成为百万富翁，国家的企业，咱个人哪能成为， 就是天文数字哈。 那对啊，就为了这件事儿，我去了一趟东南亚。那时候吧，我去考察东南亚，泰国、新加坡、这个香港，我是唯一的一个民营企业。那时候我做的有声有色， 那是我是很出名的， 是养鸡那块哈。 种植业全郊区带我那参观，那万元户，那万元户就是政府那个典型的致富带头人嘛。哎，我就光荣的加入共产党。我认为加入共产党是一件光荣的事儿，咱得做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儿，光荣。所以我就觉得我能成为共产党员，我带领农民致富，这个光荣。我说我的目标，我都入党了，我还10万元户啊，就我们家过好日子，那叫共产党员吗？要带领乡亲们致富，上东南亚考察，到那一考察，那哪是百万富翁啊？那一个鳄鱼厂就多少亿、上百亿。参观那个泰国正大，那都是多少亿，咱还那个井底之蛙呢，还目标百万富翁还不敢想呢，还万元、10万元呢，开了眼界了，回来就敢大干了，是吧？甩开膀子。所以一个企业能达到上百亿，那我们中国人就凭什么就连万元户都不敢想？人呢，得明白道理。就看完了就明白道理了，就是你不看吧不知道，真的一看吓一跳，这是人类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必然。既然国家已经这么认识到了，是我们没认识到， 对， 哎，是我们目光短浅，哎，国家已经看到了， 嗯， 国家看到了整个世界的形势，我们连国都没出去，尤其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第一次出国，在那香港那个候机室啊，在那候机等待小时。哎呀，就第一次就在那规规矩矩的这么做，一动都不敢动，害怕，特别拘谨，就羡慕那外国人呐、啊，就他们胆儿咋那么大呢？带着哪都敢走，你看就羡慕人， 很多都没见到哈。 因为中午吧都吃饭了嘛，上人餐厅不敢去，搁家带着方便面，把那方便面拿出来干嚼，喝点矿泉水，干嚼方便面，就不敢去人家餐厅，就没见过世面，没见过，哎，就在那羡慕人家外国人。这个转一圈之后，什么那个泰国呀，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都转完了，再回到香港的时候，感觉到家了，啥都敢，哪都敢走，哪都敢看，见识和不见识就不一样了。回来我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 这是一次激励啊。 这是一次激励，人真的得见识。那么种植业能成为百万富翁很难，养殖业成为百万富翁也很难， 风险大哈。 风险大，说孵化不是不能，但是那个风险确实很大，难度很大。 只有经历才知道， 只有经历才知道。我就想啊，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好项目，不像养殖业那么难，不像种植业那么难。种植业一年就收一回，种在地上得收在天上，老天得别下冰雹，别有霜降，别有冰冻，别有天灾。你养殖业呢，别有瘟疫。你看，我说我找一个， 总是得提心吊胆啊。 对，没有什么大风险的， 嗯， 还能实现百万的，得有项目啊。你没项目，你干啥？你就瞎干，能成为百万富翁吗？ 对， 就寻找这个项目。哎，就是说人做好事，我就发现，总有好事根子。但是你得有这个意识，你要没这个意识吧，它跟着你也不知道。我上泰国，那个泰国正大，在咱吉林省 啊。正大饲料哈， 正大饲料 这非常有名气的， 是中国第一家饲料厂，在咱们长春，我就上他那去拉这个饲料，因为我养的鸡多呀，我就是那里头那的大户，这个大户去吧，和那散户去、小户去，它不一样， 待遇不一样， 待遇不一样。我每次去呢，都是那个销售部总经理陪我中午吃饭，单独请我吃饭。那天呢，又是我俩单独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吧。闲聊，他说呀，这个正大一年挣老钱了。我说他一年能挣多少钱？他说能挣1000多。咱们想成百万富翁，简直像神话似的，像做梦似的哈。他说他们能挣1000多万一年。你说那个时候一听啊，吓一跳，那天文数字。 那个应该是80年代。 对，我说那咱中国人做饲料能挣多少钱？他说中国人做饲料不行，都亏损，全赔钱。哎，我就好奇了，我说为什么这个泰国人做饲料一年能挣1000多万，我们中国人做饲料就全赔钱？他说他外国人做那个饲料，咱中国人一个会的都没有。我说他做啥玩意儿，咱中国人一个会的没有？他说他做那个叫浓缩饲料，哎，咱们中国人做那个呢叫全价饲料，全价饲料都会。 完了大家吧就都互相竞争，都互相降价，就谁也不挣钱，叫一哄而上。 区别是成分？ 不是成分，应该叫什么呢？我先说什么叫浓缩饲料。浓缩饲料吧，就是精华那部分没有大陆货那部分。这个全价饲料吧，里边的玉米占70%，剩下那30%里边呢，鱼粉、谷粉、食盐、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就这些个少量的精品的占30%，这一部分叫浓缩。浓缩你把它拉回家去，农民家家有玉米啊，把它粉碎了往里一加，这70%就变成全价了，省着农民来回倒腾大头债了。我还得去卖玉米，卖完玉米我再往回买玉米，就买它的浓缩。所以它这个浓缩呢就是独一无二， 方便啊， 方便。结果他就把钱挣了，中国人一个会的没有。就说人呐，做事能不能成功就取决于人的意识。你看我当时我就找到这感觉了，他叫说者无心，我叫听者有意。我当时就想好了，我说这个我找到项目，我就做中国人一个都不会那个浓缩饲料。回去我就开始张罗租房子，什么都没有， 就凭你看到的。 你看是没看着，就我俩在饭店就是这么闲聊嘛。他说挣大，一年挣1000多万。这个为啥他能挣那么多钱，咱中国人为啥挣不着钱，就是中国人做那个都会互相竞争降价，他做那玩意中国人一个都不会，就这么听。然后我就想哈，我说我就做中国人一个都不会那个浓缩饲料，听还没听过呢，能做吗？这就是我做事的风格，是不是？ 你连个轮廓都没有的，就是 一般说学过 啊， 学过都不一定敢做， 就是呢，等于说你就有个想法，一个概念而已。 这个有人就在那厂子就看多少年，他都不一定敢做。我是既没看过，也没听过，也没学过，也没做过，就说中国人一个不会，我说这就行了，我说我就做中国人不会那个。一个都不会那个，我就不信怎么就他能会做我就不会做。我这个人做事吧就老有一个不服输那个劲儿，都一样的人怎么我就不会呢？我就总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认真用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我就坚信这一点，我说我敢干，我能干，我能做成，保证做中国人不会那个，我能给他做成，既给自己争口气，也给咱中国人争口气。那怎么中国人这个改革开放整个这个饲料全国的饲料行业全是外国人在这垄断，真是中国人一个都不会，育混料浓缩料全都是外国人垄断， 这是挺大一个市场，挺大一个需求。 是啊，我说我就做中国人不会那个，回来就开始租房子。因为没厂房，没设备，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一无所有，就是听到人家说中国人不会，我就奔这句话来的，我就不信中国人他怎么就不会。然后就开始张罗饲料行业呀，那是一个大工程啊，那挣大都投几千万，你说我们哪有钱呢？没钱，银行还没有贷款，花8000块钱租部队油料股一个营房，花8000租的。我们还有一个呢，这3000块钱买的一个大尾巴吉普，就那个加长吉普，这大尾巴吉普，还有这么一个吉普，你看这就开干了。你说这能干吗？省饲料公司、市饲料公司、县饲料公司、区饲料公司、乡镇饲料公司，你上人那饲料公司你去看看，那原材料都堆得像山似的，人的厂房设备那都几节大楼那么高。 他们也没做， 他们都不敢做 浓缩饲料哈， 都一个都做的都没有。我一无所有，我就要做这个浓缩料。当时那员工啊，谁都不信，说咱还没听过呢，这能干吗？人家啥条件都有都不敢，咱什么条件都没有，咱做的那个养鸡不挺好的吗？是吧？种那个地，种了大西瓜不挺好的吗？咱整这样干啥？谁都不要。员工啊，就天天劝我呀。他们以为吧，多简单的事儿，一说我不就明白了吗？这玩意不能做，他谁说啥都不好使。把房子租了，去买原材料去了，买原材料吧， 人家饲料公司买鱼粉，一买都整车皮往里发，一发一个车皮。我呢，买鱼粉一次买三袋，买五袋，这就搞农塑料。你看，后来还是那个给我那个销售基础那个经理啊，他这个人就责任心特强，他就老担心。你说这要是失败了，你说这多大损失啊？咱都没听过，还就开干了。人家干那个都不敢， 有点离谱哈。 是的，这决定有点太离谱了。后来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天，那天去拉鱼粉去，那天那钱呢，凑够是买五袋鱼粉的钱。就买鱼粉去，我们就上车了，上那个加长吉普嘛，就坐那个后边的箱里边了。外边下的雨，你看这我还记得。完了吧，他一看我是真要干呢，哎呀，他就苦口婆心的说这个。咱不能干呐，不带成的。他说人家那么好的条件都没人敢，咱们啥都没有，你干这干啥？这不带成的。我说肯定能成，他就不信。他说你要能成，咱们打赌，咱们打赌，咱干啥的？哎，我说干啥都行，赌啥都行。这事儿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这就开始了，一无所有啊，在咱前边呢一窍不通啊。什么叫农塑还没整明白就开干了，你说这不开玩笑吗？你这说起来都叫荒唐。就在我面前呢，一条现成的路都没有，说这玩意怎么整不知道，那玩意怎么整不知道，没有一样知道的。就像我把那养鸡场接过来一样，说啥叫得鸡瘟不知道，啥叫得病不知道，灯光多少不知道，饲料多少不知道，一切都不知道， 都是赶着做赶着摸索。 就赶着做，我赶着就明白。我遇到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就这么一样一样解决。就是半年多我的饲料就出来了，就跟我画玻璃一样一样的信心十足的画完了，翻过来一看啥也不是。但是我迈出一步，我知道这玻璃为啥没成功，我找到原因了。我这半年当中我的饲料就出来了，出来还开新闻发布会卖的浓缩饲料，人家客户买家买回去了哈，一喂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效果一点都不好，我都给退回来了，就失败了。然后我就开始再研究为啥我这个就失败了。你看一步不往出卖，你永远不知道错在哪里，是不是？你不往前迈，不知道卡倒是什么倒的，跌倒了你不知道是咋倒的，怎么爬起来你也不知道怎么爬起来，就非得迈出一步，才知道第二步怎么迈。 你先干上再说， 干起来，就是你再怎么说说破大天，也不如行动。 对，你就不能怕失败哈， 不要怕失败，就是你能找到失败的原因就行，所以我呢就开始总结，为什么给我推回来了。不好啊，那肯定有问题吗？哪些问题？这回咱们行动了，才能找到咱们的问题在哪。你不行动，永远不知道问题在哪。就这么的，我就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完善。你看，这个当年啊，到年底啊，我卖出700多吨。客户说这回挺好啊，越来越好。到后来，客户说我的浓缩料比正大的质量还好。正大吧，他们那个每年呢就开那个客户座谈会，把他那些大客户啊到年终了都请来，开座谈会，让大家呢说正大饲料多好，是吧？大家呢这个就宣传嘛，让大家说他好嘛，正大说好那能算好吗？得大家说。结果呢，好多客户啊说你这个饲料啊好，你这个浓缩料4个月能长240斤，他说他那个浓缩料4个月能长300斤。当时那正大就特别特别的生气，然后就开始琢磨我是怎么，就我不具备这个能力，是吧？一个种地的，一个养鸡的，他怎么能整出比我们还好呢？他开始研究我。其实我真的有些事真的不明白，我是偷着买他的育混料。 你在这 因为这个浓缩料的核心是育混料。那什么叫育混料呢？就是这个100%，第30%叫浓缩，加上70%的玉米，这就叫全价。百分之三十叫浓缩，100%的这个饲料里头的1%叫育混。这个育混料里边呢，就没有骨粉，没有鱼粉，没有食盐， 它这里边呢就是那个精品，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各种氨基酸，各种抗生素，各种药物，各种激素，就这个核心的东西1%，就这个东西我不会做。所以我为啥我能成呢？我是买他的玉混，他的玉混当时呢针对吉林省不卖，怕有人跟他竞争农错，他卖给外省，这多简单呢。我说我是外省的，他也不能去调查呀，我脑袋没贴贴，他就卖给我了，我就这么买。后来他就把我的饲料拿回泰国，整个一化验，我的玉混料的成分全是他的， 分析出来了， 分析出来了，跟他一样。然后他就把我的整个玉混料全停了， 不供应了。 他不说停我，他说对外省玉混料也不卖了，就所有的想买玉混料都不卖了，因为都买玉混料的没人买多点，就买一点点，就我买的量大，他估计就我用的就是他的，因为他就知道我不会那个核心的机密，没有那个能力，但是那些个我肯定能，你加鱼粉加骨粉，这个加食盐，这个多简单呢，就那核心不会，就给我这个就掐断了。掐断正好那天家里玉混料没了，我就去买玉混料去。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完了，人家说玉混料对外不出售了，哎呀，当时就傻了，掐断了，我这刚起来呀，是不是？这就不卖了，然后就跟他商量，怎么说也不行。后来我一看，我说这要是掐断了，我不是刚起步吗？刚起步就不就灭火了吗？就不回家呀，就等着人家下班，找那个技术部经理，就说你一定得卖给我，因为我跟那技术部经理之前家用量大呀，所以都熟啊。我寻思他肯定能帮我，跟他商量。结果技术部经理，我跟他家去了，还买点水果，是吧？说你一定帮我做工作，要不然我就灭火了。他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郑大呀，估计你这个玉混料就他的，人家用多少年，几十年才研究出来的，你就这么一两年你就研究出来了，不可能。所以人家怀疑，结果一化验呢，就是人家的，所以人家对外不出售了，实际就是针对你，说能卖你吗？我从他家出来，这天就快黑了，哎呀，当时就上了火了，这刚刚起步这就灭了，咱哪会做玉混料啊？我说不行，我一定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哎，我就忽然想起来了，原来咱们农大有一个玉混料厂，我说我上他那去，你郑大不卖了，我上他那去买去。连夜我就跑农大农业大学，到那大学里头， 晚上去的， 见人就问，你们有个玉混料厂吗？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我说那你知道厂长是谁吗？好多人还不知道，就这么问。后来有人知道，厂长姓汪。那我说在这个院住吗？他说那不知道，因为他农大太大了，他有人吧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后来问来问去，到底还是问到一个人，他说我知道，厂长姓汪，他不在农大院里住，他在长春市内住，这个农大呀在长春市外。说这个厂长在长春市内住，我说市内什么地方呢？那长春市那大了，是吧？那好几百万人。他说我就知道桂林路牡丹街，那具体牡丹街是哪个社区，是哪栋楼，哪个单元，是哪个石，他这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是桂林路牡丹街。我说行了，这就够了，开车就走了， 自己去找， 连夜就进长春了，把那桂林路找着了，牡丹街也找着了，把牡丹街找着了傻了，一瞅这牡丹街啊，哎呀看不着头。你说这么长， 范围还是太大了， 这么长一条街，那两边的楼房，那社区多少，你上哪找这汪厂长去？ 而且还是晚上啊， 还是晚上。要我说吧， 有心人天不负，你人做事啊，总有一种精神。就只要一瞅这么长个街，两边这楼都没说回家，都没说等明天吧，这上哪找去？像大海捞针似的，能找到他吗？明天才上他农大，是不是？ 再问啊， 哎，问明白了，完了再去找，这不就有目标了吗？这没目标啊，不回家，你这来干啥来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他，那上哪找去？就一个招，逢人就问，这在那街上走，知道汪厂长吗？知道农大一锅料吗？问谁都不知道啊！ 哦， 你说就问到都半夜了，都没人了，路上都没人了，那还不回家呢？还在那找，看上哪能找碰到个人儿？哎，你说就碰着了，一个小卖店，是个昼夜的小卖店，就跑那问去了。你知道农大有个玉魂料厂，有个汪厂长在哪住吗？哎呦，他说你可问着了，就在我们这个院儿。哎，就我们这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几十，哎呀，都给我 高兴坏了， 高兴的那可真是，那心里头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然后就按照他说那个就上楼了，到他家门口，哎，忽然想起来了，这是半夜，人家睡觉了，你说这门是敲还是不敲？这个时候犯愁了， 还没有电话哈， 没有电话，你说找他没犯愁， 嗯。找到以后， 找到以后 怎么办了？ 找到以后， 嗯， 这半夜三更的也不认识人家， 嗯， 你就去敲人家门， 还不死心， 你说你且要完蛋了，跟人有啥关系？ 嗯， 在门口站了半天呢，后来一想，来干啥来了？你说来干啥来？咱不就要解决咱们的问题吗？是不是？ 嗯， 咣咣敲门，敲了半天给你敲醒了。人说谁敲门呢？我说我是吉林的，那是我的公司。盛大公司，他把门一下打开了，他说我太荣幸了， 哦， 我见到你了， 哦，这就听说过 啊， 嗯， 他说我早就听说你呀，能跟在饲料行业做农作饲料能跟外国人竞争的只有你，你说把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哎呀，他说你还能到我们家来，是不是？ 嗯， 他没生气呀，还没不愿意，你说还把他高兴那样，然后他就问我干啥来了，半夜三更上他家，我说我的玉魂料啊，原来是偷着买人家，现在人家不卖我了，哎，我想啊，求你给我做点玉魂料，我听说你们有个玉魂料厂，他说我帮你就是帮咱中国人做事儿，没问题，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我支持你就是支持咱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竞争， 这人挺开明的， 哎， 嗯， 我一定明天我就把玉魂料给你生产出来， 不枉此行啊，非常感动啊， 嗯，哎，当时那真是感动坏了，特别高兴，半夜回到家都快天亮了，是吧？我就是说啊，真是天下无难事啊，什么事啊别怕难， 对， 只要一怕难，这个事儿就很难成， 想办法 哈，哎，你就想办法， 嗯， 哎，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只有做不成的人， 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哈， 是啊， 嗯， 就这件事儿，后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感受。一般啊，人家下班了，那上哪找去？回家吧。那事儿他能办成吗？ 这是常人的思维。 嗯，哎，常人思维。 对， 哎，就说那个冬天打鱼也是，那都冻上了，他能整出来吗？ 就是，想都不想了，也不去琢磨了。 那就不能再琢磨了， 放弃了。 那是必然。哎，打不着就对了，那打着就不对了。打着鱼了，你说不让他冻上，那就不正常了，就不可能的。 嗯， 天底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有做不成的人，不可能做成的人，就是我有很多这样感受。然后我一时我为啥说呢？创业，谁不想创业？说干事儿干事业，谁不想干事业？谁不想成功呢？关键取决于思维。就过去有人，我就认为那个故事也好，是真事也好，我就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两个推销员。就是思维不同，业绩不同，上一个岛上去推销鞋，结果到岛上一看，整个这个岛上的人呢不穿鞋，从小孩到大人都不穿鞋，一年四季他那不是冬天，他都不穿鞋， 就跟那个像和尚推销木薯一样。 对，所以有一个推销员的消极思维，一看完了，白来了， 没有市场， 人家不穿鞋，你跑这来干啥呢？他转身就回去了，跟厂长汇报。那个地方卖不了鞋，